Thank you. 要那银子不成？ 大老爷，贫木付了一片布片，贫官银子付了六百一木布片，一百两文银官人去收下。 哦，世间之上竟有这样的好人！哎呀天，你我夫妻要登门叩见他才是啊！ 那你的心所欲，本是也还不起。 今你哪里知道，方才我这病一再旦夕，如今有了这一次，吃了一身的痛汗，我这病嘛就好了哦。期待今天我夫妻登门叩见他禀了。 大老爷， 下大娘子，这是那一般的故事，令人悲惨。你既然有恙在身，何必前来看母亲？你的病情如何啊？ 实不瞒大老爷的事，表哥这病历代旦夕，我蒙大老爷恩德，千万女不良，身家一条，留得我父亲一不良命。表哥一点这银子，吃了一身的痛恨，我这病呢就好了哦。 哦，怎么？你这病见了银子，吃了一身的痛汗，就好了哦， 就好了哦。 哎呀，我想通啊，我想，看想起来，这谁家衣裳，这银子么，到庄子是好宝贝。 这银子本来是好宝贝呀， 啊，好我天，我来求你当亲你求你啊，求你求你赚你钱， 要我日兵及船役去往四川水道场，若有相当的海童与大老爷买账的过去看日。 好好好，以后再看机会吧， 也许不怕我们回去吧。老子了 你不远处

难得得。 里金子箱买了我。好，来来，姑娘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 13岁。 Yeah.

请听梅兰芳演唱《刺汤》。 Thank you. 再请听《俊袭人》。